装什么装？小肖啊，你那点底子，这小子可全给录了。别以为我不知道，聘礼这事儿我是不同意了。不过， 爷爷，您不能这么对我。 哼，我怎么对你了？聘礼不成，不过。如果是嫁妆的话，我还能考虑考虑。 嫁妆就嫁妆，谁要不同意，我跟谁急。爷爷，这样成了吗？ 雷蒙嗓子一软，人已经往老爷子身上靠了，眼见着又要放大招撒娇了，老爷子赶紧把人给推开。雷大少爷为了自己这点幸福也真是够拼的，不过依萧炎看，就自己老大那性格那体格，也没有做媳妇儿的道理吧，在下面的肯定是雷猛吧。不过要说这么桀骜不驯的小妖精能乖乖的同意躺下，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难不成这二位其实还没到那一步？要不改名问一问，他又不是想被群殴，那居然想问这种话。不行，萧炎果断地摇了摇头，摒弃了自己的好奇心。老爷子对这事儿的态度，这好到让雷蒙觉得像是在做梦。雷蒙总觉得老爷子的态度不光是因为攀岩的时候他那么巧地救下了老爷子，更像是他早就知道这事儿，也早就做好过心理建设，要不然怎么他能比老秦总还要开明呢？要知道他才是秦家年纪最大的老古董。不过虽然疑问在，雷蒙也没敢问，反正只要同意就好了，别的知不知道也没啥太大的关系。萧炎唏嘘一声，其实他心里明白老爷子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就同意了这事儿，可能跟逝去的小九有关。当天他跟小九生出了战友以外之情的时候，只有老大一个人知道，那时候带他们的将军还是秦老爷子。秦老爷子知道这事儿后，把萧炎修理了一顿，强逼着让两人分开了。后来小九离开部队去了别的地方，萧炎也跟着秦老分到了别的单位。再见两人分到同样的任务，这依然不管不顾地走到一起。那次的任务带着生命危险，他们去求老爷子同意他们的事儿。不管是他还是小九，他们都是孤儿，是老爷子一手带大的孩子。老爷子心痛不安，下了死命令说，要是他们能够平安地完成这次任务，就同意他们在一起。只是没想到萧炎跟小九最终没能平安地，小九救下萧炎，自己牺牲了。死的时候手里还拽着萧炎送给他的那块名牌。那件事之后，萧炎便离开了原来的单位，整整消失了三年。三年再回来，他见了秦老爷子，那一晚秦老爷子书房的灯亮了一整个晚上。再后来老爷子便从自己的位置上退了，没人知道他们那一晚上聊了什么，也没人知道这三年来秦老爷子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也正是因为如此，秦锦城才离开自己的单位下海经商。秦老爷子有时候想，如果他当初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萧炎跟小九，他们是不是就不会天人永隔了？就算会，那几天也至少是快乐的，不会留下什么遗憾。而这个遗憾是他一手造成的，是他为他们留下的。老爷子后来想了很多，这世间之事很多时候都能够去人为的改变，唯独爱情不行。谁又规定男人跟男人不能谈恋爱呢？饭后，秦老爷子带着雷猛跟萧炎前往老秦总的别墅。车上，秦老爷子问雷猛： 你们那竞标怎么落了？ 竞争对手太强，没办法的事儿。 哦，是吗？我听说安家那小子跟江家那小子最近跟一个姓周的人走得很近，是不是真的？ 雷蒙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老爷子还知道这事儿，点了点头说道， 是，那个人叫周雨潮，是个暴发户，可能安哥他们看着他手上的钱了吧。不过我听说他前段时间刚从局子里出来，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 秦老爷子伸手敲了敲前排的挡板，挡板放下来，他开口吩咐了一句，前排的男人点点头，又看了雷蒙一眼，把挡板重新的安上。雷蒙受惊不小，盯着老爷子说道， 爷爷，您要让人查周雨潮？ 这名字我听着有点熟，但感觉不太好，让人查一下，放心。 哦， 雷蒙的眼睫那机不可查的垂了垂，眼神一瞬的暗淡，不过很快又恢复他桀骜不驯的神色。 爷爷，还有多久才到啊？也不知道秦锦城现在怎么样了。 急什么？我都答应你救他出来，你还怕他会出事儿？放心吧，我儿子不敢把我孙子怎么样。 雷蒙轻叹了口气，头往后一仰，便靠到了车窗上不说话了，表情那是一言难尽。老爷子也不理会他，哼着小曲晃着脑袋，一路上还挺乐呵，半点看不出是家里的孙子全程出柜了的主。这是个什么心态啊？其实到现在雷蒙还是有点懵，他听说秦家还有个爷爷辈的人物的时候，就担心他们的事儿把老爷子气出个好歹，毕竟这事儿是年纪越大越难以接受，哪成想问题没卡在爷爷这儿，偏偏卡在了爸爸这儿了。难怪秦锦城让他去找萧炎，感情这症结就在萧炎的身上，老爷子是站在他们这边。雷蒙迷迷糊糊的差不多快睡着的时候，车停了，老爷子一拍他的肩， 小伙子，我看你也没多担心我这大孙子的吧，还能睡得着？ 爷爷，您这可就冤枉死我了，打硬仗前不都得先补充一下体力的吗？ 歪理，这么会说，难怪我那孙儿会栽在你身上。 雷蒙没脸没皮的一笑， 爷爷，您这可就错了啊，陈哥喜欢我明明是因为我长得可爱。 你可是真不知道谦虚，你长得可爱，难道我那大孙子长得不好看？ 他要不好看，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不， 我说的是我爱他的灵魂，他长什么样我都喜欢。 哼，你要再这么口无遮拦，待会儿别怪我不帮你。 雷蒙陪着笑， 哪能啊，爷爷，一会儿我保证乖乖的，秦爸爸要是打我，我绝不还手，只要把我成哥还回来，怎么着都成。 一老一少一边聊一边往里走，很快就到了正厅。明明早上刚从这里出去，如今再来，雷蒙还是感觉到了一丝陌生。他当然陌生了，早上的情景他也没心情看呢，不知道是不是黑夜的关系，亦或者是这别墅内的灯光太过于奇怪，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雷家大少爷心生起了一股惧意，不是心生退意的惧意，而是担心结果不如人意的惧意。 爸， 接到消息赶出来的老秦总恭敬地叫了一声，目光凉飕飕地扫向了秦老爷子身侧的雷蒙。 你又来做什么？早上没挨到打，心里不甘心是吗？ 雷蒙上前一步， 秦叔叔，您算说对了，我早说过，这事是我的错，您说您打秦锦城算怎么回事啊？这气要出，也该出我身上。打，也自然应该打我。